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87面，687面第四行，从当中看起，从慧疏云从这看起。慧疏云：爱欲彼婆，常想欲尽也。是故生人利己，但慕荣华富贵荣华，以求快意于当时，不愿忍辱修善，积累福报于来世。于是为时不长，随即消灭，天道师长自然就去。我们从这里看起啊，这是接着说三毒的苦因，是佛陀无尽的慈悲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。慧疏，日本净宗祖师的著述，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这里面说爱彼婆，常思欲尽。前面这一句是讲的贪嗔痴慢的内心的，特别提出来财色为大，贪财贪色，或者是贪名贪利，念念呢，他就想着这些问题，想着这些境界，所以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，人人都损人利己，这个社会就动乱了。那么我们学习学到此地，前面我们也都曾经学到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华严经告诉我们宇宙的缘起，心心识别，真心没有任何现象，所以科学跟哲学都达不到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六识所缘的境界，眼耳鼻舌身所缘的是物质现象，它能够缘得到。精神现象，受想行识，第六识可以缘得到。第七识呢， 只缘内不缘外，啊，内就是阿赖耶，他不缘外。用第六识达到究竟处，是第七识跟第八识对内啊，能够圆到阿赖耶。这对外呢，跟前五识合起来，可以圆到虚空法界。佛的这些话，今天科学应验了。啊，现在的科学大家都知道，向两个极端发展。宏观宇宙就是《大乘经》上说的。啊，宇宙的边缘，他们的报告说，实际上能够观察到的宇宙，只是全宇宙的10%。那另外还有90%的宇宙啊，不见了。啊，这是科学家的报告，我们听了知道。那90%的宇宙到哪里去了？佛告诉我们，回常寂光了。宇宙是个大循环，就回归到原点了。原点里头啊，没有现象，所以它圆不到了。原点里头就是自信，回归自信。自信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八识圆不到啊。啊，相反的，微观世界，这就现在量子力学很时髦的啊，他很了不起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。他确实像师尊所说的，他圆到阿赖耶了啊，连阿赖耶的三细相都被他找到了啊。科学家讲的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啊，科学家说的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啊，就是阿赖耶的见分啊。物质呢是阿赖耶的相分啊，就是物质现象。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，能量是自然现象，这科学家都看到了啊。可是这信息跟能量从哪里来的？啊，现在报告里面所说的无中生有啊，这个话说的没错。可是那个无没交代清楚，啊，无是什么呢？它没有三种现象，这是无啊，它真存在呀。啊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自信本性。我们净土经里面讲的常寂光， 啊，他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但是他能生这三种现象，能现这三种现象。啊，能现的量子力学家看到了，所现的不知道，所以说他无中生有，所现的真的缘不到了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用八识五十一心所啊，它的功能到这个地方就极限了，它不能超越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要用大乘佛法来讲，他们已经到了明心见性的边缘，他就不能突破。啊，科学家也很了不起，用佛法来说的时候，他已经到了最高峰了。那么再上去呢，那就是明心见性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他为什么再圆不到了？佛说了，向上一住，这真的是中文所讲的向上一住，不能用分别之处，所以他圆不到。科学家还是用分别心，用执着心啊，也就是科学家用的心是第六意识，是第七识，第六的分别，第七的执着，他用这个，用这个心，这个心是妄心，妄只能圆到妄，阿赖也是妄，妄圆不到真啊，真就是见性啊。那要怎么样才能见性呢？佛说得很好，这桩事情为正方知啊，怎么个正法呢？佛就教导我们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真的了啊，这就入佛的境界了。法华经上讲，入佛之境啊，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教下讲大开圆解，净土讲理一心不乱，名词不一样，境界是平等的，是相同的啊，都是见性的，都是回归自性的啊，在菩萨位置上讲呢，见这个明心见性啊，是妙觉的位置啊，还不是等觉。等觉是相似的圆满，不是真正的圆满。真正圆满只有一个位置，妙觉。啊，所以科学今天研究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在佛经上都说明了啊，所以我们听得懂他的报告，我们看得懂啊。妄心离不开烦恼习气，特别是欲界啊，欲界的范围非常广大，上面包括了六道里头的欲界天啊，欲界天最高的是他化自在天啊，欲界天有六层啊，修罗、人、畜生、魔鬼、地狱，全都是欲界啊，只要爱欲没有断，我们一般讲情执，情执没有放下，你的活动范围 就出不了欲界。啊，佛家讲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把六道轮回分为这三界。啊，情执没有断了，你就出不了欲界；情执断了，可以到色界、到无色界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，确确实实，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。啊，损人利己的人自古就有，但是少，不多见。啊，那是什么原因？古时候啊，教育办得好，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特别是中国，是印度，啊，这两个族群特别重视教育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人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。这个理念，我相信他绝对不止五千年。啊，古印度婆罗门，他们有13000年的历史。啊，我想我们中国人不会输给他。只是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。啊，没有文字记载，不能说他没有文化。印度人不重视历史，不像中国人，中国人对历史非常重视。啊，一代一代都把它记得那么清楚。啊，印度没历史。啊，从孔子学习的态度，他老人家说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这两句话重要啊。在中国近代2000年当中，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叫文人相亲，读书的人，做学问的人，都轻视别人，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。那不服人，甚至又不服古人，但是自己搞了一辈子，也没办法超过古人。啊，古人的东西在六经里面，六经是孔子整理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在没有文字之前，种种传说，孔子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周易、诗书礼乐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中国传统的典籍还是把它放在最前面，那是我们文化的根。啊，这一部分确实夫子所说的，但信而好古， 啊，不是孔子做的，是孔子编辑的汇集的。啊，我相信这种文化在没有文字之前也非常可能，它已经有一万年历史了，啊，至少有一万年。啊，古人东西简单扼要，所以传授给你，你不会忘记。啊，它的核心就四科，四个科目，五伦二十个字，能传错吗？啊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我相信传十万年都不会传错。嗯，不用文字，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不会传错。啊，到孔子把它写成文字，不是孔子发明的，啊，也不是皇帝发明的，早了，早之又早之啊。啊，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文化历史啊。啊，五常就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；四维就四个字，礼义廉耻；八德就是八个字，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。你说你能传错吗？啊，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叫什么？就叫什么？这四科全做到了，真正落实了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思想，啊，落实在起心动念，落实在言语造作，这个人叫圣人。哎，你只把这四科做到，这就是中国的圣人。啊，你做到了，但是不够圆满，这叫贤人。啊，至少能够做一半，好像打分数一样，考试打分数，你就考了50分。啊，考满分是圣人。考80-90分是贤人。考50分呢，中国人称为君子。啊，在古时候，三代以前，三代是夏商周，是这么个标准的。周朝末年动乱，这是历史上所称的春秋战国。春秋战国乱了500年，孔子生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是乱世，跟春秋战国差不多。啊，活在这个世间非常辛苦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四科啊，没人学了。在夫子那个时候，还有人讲啊，但是真正做的人没有了。孔子担忧啊，没有人愿意做，在没有人愿意学，那古圣先贤东西就断绝了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。所以他发现，把古圣先贤的整理出来，流传个后世，这是他老人家一生做了非常伟大的事业。啊，救了中华民族啊！ 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又面临着第二次的毁灭。现在人不相信啊，认为这是封建时代的东西，认为这是落伍的，可以不要了。不要了，不讲了。今天社会大乱，今天地球灾变，什么原因？与这个有密切关系。我们怎么救这个社会？啊，我在这十年，最近这十一二年当中，遇到许许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。这个社会还有救吗？这个社会还会有后人吗？连马哈迪长老都提这个问题。啊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，这个社会还会有和平吗？马来西亚的元首会啊，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好像信心没有了啊，这才叫真正的危机啊。信念的危机啊。啊，我的回应是有救。怎么个救法？教育。中国古圣先贤讲，教学为先。人是教的好的，你不教他的学坏了。啊，我们在联合国会议上做过多次的报告。啊，大家听了欢喜，但是不相信。这是理想，这不是事实。啊，我遇到这个情形真着急了。信心危机没有了。不相信。那怎么样叫他相信呢？必须要做成。做出来给他看，他再想想啊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，找一个小镇来做实验啊，没有想到这一做就成功啊。本来我们以为要交个两三年人才能回头才能救啊，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教学不到四个月，人心就回头了。啊，这是2006年的事情了。我们是2005年，12月。正式开始教学。2006年的3月，沉寂卓著。啊，这个小镇180度的转变，让我们这批老师非常惊讶。啊，证明了两句话。第一个，老祖宗讲的人心本善。三字经上前两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证明了。啊，第二个证明一桩事情，人民是非常好教的。就是没人教。 没人讲，没人做。啊，教人一定要做到。啊，他看到你做到了，对你讲的，他完全相信，他不怀疑。如果自己没有做到，讲的再多，听的人半信半疑。啊，所以我在教学之前跟这几位老师谈话，告诉这些老师们，啊，我举个例子，孔老夫子教学成功，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，他凭什么？凭他自己做到，自己没做到的不说，自己做到之后再说，所以别人相信。那你们今天要在此地推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的教育，你一定先做到，大家就相信。你自己没有做到，你表现在外面跟你所说的不一样，别人不相信。啊，这个是教学成功的秘诀。啊，汤池教学的成功秘诀就在这里。老师真做到了。弟子规里头一共是113桩事情。啊，不是念的，不是讲的。啊，那是生活教育。完全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啊，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决定不违这原则，人家相信你，人家佩服你了，啊，业因果报如何在其中？啊，跟十善业。这三样东西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啊，我们的教学成功。啊，2006年的10月，我想啊，祖宗安排，三宝加持，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在巴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做报告。啊，我们关于汤池小镇的报告是8个小时，啊，还有3天的展览，影响之大，我们自己没想到啊！啊，真正热衷，真正想社会与和平。想使世间灾难能够化解，啊，这些人渐渐觉悟了。啊，如果大家联手，真干，啊，这个要记住，光念光讲是没用处的。啊，字字句句都落实。心里头真有，行为上确实表现出来了，社会有救，地球也有救。啊，这叫实学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搞文字这个东西是假的，搞不出来。所以后世我们看的2000年，最近的2000年，跟三代的人 下常州的人去比，怎么做也比不上人家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人家是老老实实，他做到了。啊，后世的人会讲做不到。问题出在什么？绝不是后人不如古人呢，不是啊，古人老实，真干。这个今人呢，他不老实啊，说的花言巧语做不到，毛病出在这个地方啊。什么叫圣人？什么叫佛菩萨？做到再说就叫圣人，就叫佛菩萨啊。说了做不到，这个话我也讲了很多啊，那是骗人的啊。我要求老师做到然后再说到圣人，说到确确实实能做到是仙人，说到做不到是骗人啊。大家都记清楚了，我们干这个事情是骗人的还是教去教人的？教人你要做榜样给人看。佛经上常常讲的为人演说，那个演字很重要，演是个表演啊，做出来给你看啊，然后再说，说在后头啊，演在前头啊。啊，这就是佛教它为什么能成功啊？现在为什么不能成功？演没有了，光是说，光说不演，没人相信。啊，实际上呢，你对这个经义的时候，你了解不够清楚，不够透彻。为什么？没有通过实验。你去做是实验，通过实验，这个学问是真的，叫实学，实实在在的。没有通过这个实验呢，那就等于说你还没有经过考试，还没有经过检验。啊，你的东西，这个产品，人家不能相信。啊，学佛对这些东西，如果说不懂，你白学了，你的时间精力都浪费了。为什么呢？搞一辈子。不要说三代之前的古人比不上，连现代人都比不上。啊，今天如果是我们批评佛教，印光大师距离我们不远，你看他老人家文章，谁能写一篇文章的时候能超过他的？啊，我们李老师常说，比不上啊。啊，地仙法师，你能比上他吗？近代人真正修行大善之事，那不是古人啊。这些事实真相了解之后，我们那种傲慢的习气就烟消云散了。自己真的低头了，不如古人啊。所以夫子讲的 幸而好故啊，对古人的东西深信不疑啊，非常喜欢。那么在经文上来讲呢，现在人欲望太多，古人没有欲望，高就高在这里。那什么是福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叫福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你能不能放下？你能放下，你就成佛。啊，成佛不稀奇。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成佛有什么稀奇？啊，放下就是了。啊，可是你偏偏不肯放下，那不肯放下，那是凡夫。啊，心里还有贪嗔痴慢。行为上面还有啥道遗忘，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，你怎么能超越轮回啊？经常讲的就是现在的起心动念损人利己啊，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。啊，不愿忍辱修善。我早晨跟诸位报告，我以前的老校长周邦道先生，一生的心意，我想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。啊，不是，他真能忍啊。什么样苦，什么样难，他都要忍。为什么？想省一点下来帮助别人。啊，自己生活苦，知道还有比他更苦的人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决定没有贪，没有这个浪费呀。啊，人人学的这个榜样，这个世间人就没有竞争。啊，把竞争放下了，社会就安定了。地球上灾变就没有了啊！竞争这个念头是错误的，不是正确的啊！互助合作是对的啊！积累福报于来日。这个人有智慧，看得很远啊！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人生苦短，来日很长啊，能为来日打算的啊，这一生苦一点不在乎，这是有智慧的人啊。可是这种人不懂。急功好利的人多 啊！急功好利的人没想到为时不长，随即消灭啊！在这个世间寿命很短啊。 啊，几个人知道？天道是长，自然就绝。这个事情几个人知道？是吧？这叫因果报应。啊，此地这个诗的意思也是章的意思，展开了。啊，自然就觉，啊，就是纠正，正也，差也，举起非也。这什么意思？你造作的不善呢，自然有报应呢。自然就举就是自然有报应。啊，举其非也。你造的罪孽太多，这自然治理，发而之道，谓之天道。啊，发而。是自自然然，啊，你行善，你有善果；你造恶，你有恶报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这么大的灾难。啊，地球的灾变，我们看新闻标题，啊，这是同学，我没有时间看新闻，把每一个月的新闻标题列成表来给我看，看到触目惊心。啊，三月份，这全世界的灾难的标题，82条，一个月。四月份，59条。啊，这个算少一点的。五月份有67。六月份有155，七月份有176，我想这个八月份肯定超过200。这个灾难的频率月月上升啊！啊，每一个月比每一个月多啊，而且每一次比每一次严重。这不是好现象。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？众生造的恶业太重了。啊，一些灵媒提供一些信息，信息不一定可以相信。但是值得参考，可以参考。啊，信息怎么说呢？千百年来众生所造的恶业，今天要总报了，也就是说，算总账，算总账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算总账呢？古时候中国人有个习气，算总账什么呢？腊月过年了，年终做总结，这一年的账。啊，宇宙也是如此。明年2012了。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转一个大圈， 在银河转一个大圈，又回归到原点啊。那么今年是腊月三十啊，明年是腊月三十晚，后年又是大年初一了。那在信息上是这么说的啊，这是算总账的时候啊，我们碰上了啊，地球被严重污染，算总账的时候要重新清洗，把这些染污都把它洗刷干净。啊，这个洗刷里头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科学技术。是吧，这300年的科学技术啊要统统洗干净。全没有了。人要回归到原始时代去生活。完全都要用动手了啊！到时候电没有了，瓦斯没有了啊，这些机械统统没有了啊，电话手机全没有了啊。不过他提供一个很好的信息，这些东西全部没有了之后啊，人的本能慢慢恢复。本能是什么？天眼通、天耳通会恢复。啊，所以人与人的联系的时候不要用科技，自己心里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好像往年我看过一本书，澳洲，美国人写的，澳洲土著。啊，他们远方他们的同伴要知道他现在的情况，他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入定，定中就见到了。啊，科学技术消失之后，人的本能慢慢会恢复。静言书云，天下道理自然是理了，是故名为天道是章，造物必章啊。这个章就是你做的，我全部铺露出来了，你没法子隐瞒，这叫自然就据啊，你造作的罪业全部都要破露。会说言，今所言天道者，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啊！啊，这个天道不是指别的，就是指善恶的报应。啊，又云，是依法者，依法断割，断割之，断割是处分呐。你造的罪啊，你要依法断割，就是依法律来惩罚。啊，惩罚轻的是病痛，是灾难啊，水火这些灾难，这叫痛。 啊，死后是恶鬼畜生地狱，那叫烧。啊，来生后世的果报。四未发者审查之，这叫旧局。啊，局是事业。啊，展示出来了。啊，什么人在旧局？第一个，前面我们读过。阿赖耶识里头有落谢种子，我们一般讲良心发现了，自己感到羞愧，这是自然就觉。另外一个是天地鬼神，我们瞒不过，我们看不到天地鬼神，天地鬼神看到我们。啊，古人常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啊，没有办法隐瞒的。啊，所以人不能做亏心事。啊，这绝对不是古神仙仙来吓唬人的。你要这样想法，你完全错了啊。他真有啊。啊，常常想到天地鬼神在看着，这能做吗？穷穷忧思矣，忧虑也。无所依也。啊，人在六道里，确确实实如是。种种心机不安，惊慌失措，这是呢灾难现前的时候。没有现前的时候，天说：“穷穷，你有忧思。”啊，灾难现前的时候，惊慌失措，没有依靠。绝大多数的人都如是。所以宗教在这个时候会产生力量。为什么呢？给这些人做依靠啊。而依靠里头有精辟理论依据的，这是佛教。啊，佛教能把这个事情根源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灾难怎么来？我们人生得病，病从哪来的？给你讲清楚、讲明白。我们居住的环境有问题了。啊，气候突变了，啊，地震频繁了，以前很少有，现在天天有，一天不止一次。啊，小的地震一天都有几十次、几百次的，完全不正常啊！大地 会整块陷下去，地陷了，高山会崩塌掉，会倒下来，天气反常，忽冷忽热，这些一般人称为自然灾害。啊，实际上是众生共业所感啊。我们起心动念不善，那里头就有一份我也。救赎之道就是回头啊，明白了这个坏的念头不能有了，恶言恶行呢不可以再造了啊，觉悟之后就停止了。更积极一点的是努力行善啊，这样的人能自救啊！啊，虽然灾难来了，你在这个灾难里面死去了，学佛的人知道没死，死去的是什么？身体，身体不是我。啊，灵魂生活，死去之后换一个身体，这个血肉之躯不要了，有一个灵体，这个灵有迷有悟啊，迷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习惯称它为灵魂，啊，佛教里的也有称它为中阴的。他执着了色受想行识，他要觉悟呢，就不称他做灵魂了，称他做灵性。不生不灭。啊，要不断向上提升呐！啊，灵体比肉体好多了，肉体很麻烦呐，灵体自由自在呀！啊，所以这些我们常常学，常常听。啊，将来灾难现前的时候，自己是自己心是定的，啊，不慌不乱，不惊不怖，这个好。啊，这个身体丢掉了，自己能做主，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，所以这正念重要。啊，念天它就升天。念阿弥陀佛，他就升极乐世界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释迦牟尼佛劝我们求生净土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劝我们求生净土。啊，净土的好处，净土的利益。十方如来说不尽呢，我们要感激。啊，虽然我们一心一意要求生净土，我们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，诚诚恳恳，老老实实。 啊，做出榜样出来。啊，佛菩萨的榜样，沉静谦和，这个四个字可以包括进来，真诚、恭敬，没有一丝毫骄慢。啊，谦虚和睦。啊，宗教里面所谓传福音呢，这叫真正的福音。啊，把佛在经教里头，特别是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是救苦救难。我们没有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写大经大论，这一步就够了。啊，这一部经里头，特别是注解，注解里头包括大经大论的精华。啊，读这一部经就等于读了193部。啊，所以这个本子是什么？大小乘、贤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的经的精华本，真难得了。啊，这个经读了就是一切经都读到。你把它能读清楚、读明白、搞懂了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那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”，对，一点都错。啊，所以经上讲这些真实状况，我们都要把它消除。没有忧思，没有不安，啊，这一句后头还有说，当入其中者，会所人，穷穷者单独茅，独生独死啊！匆匆者心动也，惊慌冒轮回无间也。其中者无道之中，啊，无道不说阿修罗，啊，天人魔鬼畜生地狱，这叫无道。啊，阿修罗除了地狱之外，其他四道通通有阿修罗。他在哪一道就说哪一道，不再讲阿修罗了。啊，六道是单单把天阿修罗说它是一道。啊，所以六道跟五道完全一样。啊，没有差别。人确实佛教一般人啊，没有深入经藏的，对事实真相还没有了解清楚的，佛劝人心里都有六个点啊，叫六点法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天、念界，界时界律，啊，戒律是什么？戒律简单讲就是规矩。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。如果这个戒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弟子规是戒，感应篇是戒，十善业道是戒。啊，念天念戒，后头念施布施，六念法了。这就是教的教化一切众生。断无修善，啊，你将来的果报不在三途啊！啊，来生还是人天福报啊！真正学佛，志愿广大，不想再搞六道了。想超越六道轮回啊，那佛就教你另外的方法啊，你有更高的志愿，我想跟佛一样想成佛，那他就教成佛的方法，他一点都不另法啊，不另事，你想要什么他都能帮助你成就你，这是佛法啊。施就是舍，就是放下啊，放下最重要的是心放下，不是在思想上，思想上放下了，心没放下，那个没用处啊！啊，心放下了，思想不放下，没问题。为什么？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念头是真的，念头能变。一切万法是所谓啊，自信是真的，自信能现，万法是所现，能现是真的，所现是假的啊。所以大乘跟小乘不一样，你看小乘戒律戒罪，论事不论心，这个小啊，小乘戒好吃啊，啊，不杀生，他确实没有杀，所以不杀生。和大乘戒不一样，大乘戒是论心不论事，你动个念头想杀人，你就破戒了。啊，小乘戒一定把那个众生杀，他断了命了。啊，他真的是命死了，那才叫杀，戒罪。大臣不行，大臣起动念，我想杀他，杀戒就破了。啊，大臣戒难吃啊！啊，论心不论事啊，是他果报不一样啊！啊，大臣戒能帮助你超越十法界。啊，小乘戒顶多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，那证阿罗汉果。啊，不一样。啊，大乘帮助你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小乘戒是帮助你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学佛同学对这些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又静言素云，罪者归之，无人断彼也。故云，穷中当入其中。啊，下云古今有事，痛哉可伤啊！ 表三毒所造的恶因，定感痛烧之恶果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啊，生死道里的是毒王夺来，你没有办法啊？为什么？造的业不一样，啊，纵然是夫妻父子，个人起心动念不一样，个人造业不一样，啊，死了之后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业力牵引你去了。这个事实真相要了解，你真正了解之后，佛菩萨教给你的你就相信，与一切众生皆善缘，皆法缘，千万不要皆恶缘啊！皆恶缘，你在六道里头处处是障碍，苦不堪言。你结善缘的话，到处都有人帮助，所以心量要大啊，心小很可怜啊。你包容别人，别人包容你；你不能包容别人，别人也不包容你。说穿了，全是自作自受。啊，这个道理懂了之后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心理上就会有很大的转变。啊，大乘经告诉我们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。它不是一家了，一家它不是一体，一体。啊，一体就像什么呢？我们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一体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是完全正确。你什么时候真正切入这个境界了？跟变法界、虚空界融合成一体了，那就很恭喜你。为什么呢？你真的发生了。啊，谁是我的身？天地万物是我身。啊，一切万法是我身。这叫发生。化身如来，无相无不相，无相是讲到清净心，他不执着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叫无相。无不相是所有境界相全是他，所以一切相是自己，一丝毫没有执着啊，心完全落实在清净平等居乐里头，罪要铲除，善要真修啊，断恶修善都不着相，与心得就圆满相应了。以上呢，解悟前面所讲的这一段，啊，告诫我们什么是悟，啊，什么是悟义， 什么是恶因，什么是恶果，你搞清楚了，你自然就不会造恶了。下文呢，全善啊，底下这段，汝等得佛经，殊死为止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殆，尊圣敬善，人死不安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众恶之本，当立三途，忧不苦恼之道，若草作善，云何地也？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身心皆净，与善相应，物随事欲，不犯诸恶，颜色当和，身心当专，动作展示安定虚伪，做事匆促啊，就是仓促，败回在后啊，位置不低，枉设功夫啊。这一段经文，佛劝导我们要修善啊。念老的注解，又经文，乃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精修善也啊。也大家要注意到，这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的目标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善行要，不能说我不干了，我天天在家念阿弥陀佛去弄往生，啊，在家里念阿弥陀佛，这个行善的心都要有，行善的事可以没有，这个行善的心要没有，跟阿弥陀佛不相应。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天天到变法界、虚空界去度苦难众生，啊，你行善不要了，啊，你想到啊，到极乐世界去享福去。人家不要你，不合格啊！所以这个要想到啊。那佛经注解里面说的，通指舍我修善，备成获觉之一切法门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，这一部大藏经啊，每一卷都是佛经啊，内容总不外这个原则啊，总的来说十二个字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这十二个字，把佛所说的一切经全包括了。前面两句，断恶修善是戒律，啊，三藏经典里面的律藏。啊，经藏跟论藏呢，就是自尽其意。啊，这首偈有四句，后头还有一句，是诸佛教，就是这三句话是诸佛，诸佛是一切佛，包括过去佛、未来佛、 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佛，教化众生，就是前面的这十二个字。啊，舍恶修善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备诚获觉，就是自尽其意。啊，包括一切法门呐、啊。别在专指弥陀一尘云海六字红云之净土三界，其中第一呢，那就是本经。那这经教那么多，我们学哪一种好呢？啊，这给你指出来。啊，阿弥陀佛，一尘缘海，六字红云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的，前面讲了很多了。啊，都应当要把它记住。啊，一尘，这是最圆满的。一尘是作佛，啊，不是二尘，二尘是大乘小乘，这是一尘。啊，小乘做阿罗汉，大乘做菩萨，一尘是作佛。啊，所以要晓得，净宗法门是一尘。啊，一尘不动，华严是一尘，法华是一尘，啊，怎么样辨别呢？这一生当中能成佛的，这个法门叫一尘；一生当中不能成佛的，只能证到菩萨的，这叫大乘。这一生当中只能成阿罗汉，还到不了菩萨，这叫小乘。那都是从一生来讲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法门，你一生就往生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成佛。所以它属于一乘经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啊。那么它的修行方法就是六字红名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六个字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前面通通讲过。要会你啊，说老实话，修净土的人多，会念这一句佛号的人不多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把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，他没有把他自私自利念掉，他没有把名闻利养念掉，他没有把贪嗔痴慢念掉，怎么会念呢？怎么会呀？啊，会念的人怎么样呢？就像宗门大德所说的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啊，净宗提起佛号就是觉。啊，我言见色，动了贪心，阿弥陀佛，归到那贪心就没有了。啊，第一念不怕，就怕那个念念相续，你就遭罪了。第二句呢，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叫慧念啊。 用这一句佛号把所有的恶念打掉，把所有的杂念打掉，把所有不需要不相干的念头通通扫得干干净净，这叫慧念啊。啊，那个念法，大声念、小声念、快念、慢念，什么声调呢？那个不相干，没关系啊。啊，关系是你真的把你的恶念、杂念念掉了，那叫真。念了一辈子，我一辈子福。啊，杂念都没有断掉。叫不会念，白念了。啊，念佛也变成一种妄想，你说冤不冤枉？啊，那么净土三经，这专讲净土的。三经第一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第二是小本阿弥陀经，第三是观无量寿经。啊，小本跟无量寿经称为小本大本，内容完全相同，一个说的简单，一个说的详细。啊，它是一部经。啊，所以弥陀经摆在第二，观经摆在第三。啊，关键是什么呢？关键是讲义。里面讲了两个方，两桩事情。第一个讲理论，第二个讲方法。啊，关键就讲两个。啊，是这两方面的细讲，观无量寿佛经。啊，三经都非常重要啊，是要熟思为之，从文而思啊，要多念呐、啊，要多想啊，啊，要了解经的意思，你不了解，你怎么会落实？啊，那么这些方法都是对初学同学说的。啊，初学同学。不能不听经。如果说听经不重要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49年？听经不重要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不中断。从这些方面看，那我们就知道听经是第一重要。啊，我们不听经就会胡思乱想，烦恼习气嘛。啊，听两个小时讲解经，啊，专心在这听，这两个小时不耽误想，这叫修行呐。啊，两个小时当中把这烦恼习气把它断了。啊，聚精会神，啊，体会经里头的意思。那会听的人高明，啊，会听的人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那叫真会听。 啊，那样的听经如念佛三昧也。啊，入念佛三昧久了，自然会开悟，叫豁然大悟。啊，那么听经岂不是跟禅宗修禅呢、啊、没有两样吗？禅是修开悟的，听经也修开悟。啊，为什么你听这个经文，字字句句都是自信，都是真心啊，真心流出来的言语文字，它跟世间法不一样。啊，听多了，听的时候不要去想它，只一味的去听，一味去读，自然就通。中国古人所谓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那我们听经，把这个经听成一千遍，意思也自见，自见就是什么？彻悟啊，大彻大悟啊。啊，要不要去想它？不需要啊。所以世间法要研究东西，拿去研究研究，研究是用第六意识，佛法不用第六识，不用第七识，佛法不叫研究，叫参究。方法不相同啊！什么叫参究呢？不用心一时就叫参究，用心一时是研究，柳道里的人干的。啊，搞出世间法的时候，他不研究。啊，他在这里修听两个小时的经，他在这里入定两个小时。啊，入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定也叫做直观。所有一些妄念停止了。啊，观是什么呢？讲经句句清楚，没听错，没有漏掉，读经也是的。这个方法，《大乘起心论》里头马明菩萨说得很清楚，啊，念佛、听经都是真修啊！啊，念佛可以入定。听经也能入定，听经会开悟，念佛也会开悟。啊，最忌讳的是有杂念渗透进去，就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。啊，不允许杂念夹杂在里。所以从文而思，端守不在，这是从思起修啊，文思修，菩萨的三会我们能不能修呢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会， 三会的会是戒定慧的会，所以戒定慧叫三修，小乘修的，大乘修的是三会，就是戒定慧那个会。你没有那个会，你修什么？啊，三会是什么意思？三会就是智慧起用，起作用。啊，闻是接触。耳闻，耳接闻声，这是接触。眼见色也叫闻。鼻嗅香也叫闻。舌尝味也叫闻。根尘相接触，用这个文字所代表。他接触了。啊，一接触他就觉悟，他不迷。从不迷讲呢叫做修。啊，从不迷啊，从明白讲。啊，一接触就了解。从了解讲啊，叫做思，因为平常我们总想一想才明了，他不要想，一接触他就明了，明了叫思，啊，思他就这个明了就不迷，从不迷讲呢，那叫修，叫闻思修，啊，所以闻思修是智慧起用，是刹那之间，三会具足。文会、思会、修会，啊，这不能搞错啊！哎呀，我听了之后回去再去想一想，想了之后我再去做，就全错了了。那哪有那么笨的菩萨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！啊，三会是菩萨学的，大乘菩萨才有，啊，阿罗汉都没有。啊，这个你就了解，大小乘不一样。啊，大乘的三会是刹那时间完成的，一念完成具足三会。小乘的三学它是有次第的，啊，真的有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它真有三个阶段。它不是同时的，啊，它是循序渐进的，啊，要相当长的时间，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先学戒，啊，戒久了之后，慢慢自然就定下来了，啊，定的时间久了之后，才智慧现前。啊，所以菩萨没有戒定慧的基础，他就没有三会。啊，戒定慧的基础深厚啊！啊，所以三学是智慧起用。啊，这个智慧也不是没有用处的。啊，它有作用。啊，这个作用对自己是提升自己。啊，而且又能教化众生，啊，自性化他了，要靠闻思修啊。啊，自性是身教啊，为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，啊，就是还原观上四德。第二，为义有责啊，那是闻思修落实在自己的身心，做出来给人看啊，别人看了向你请教，你能够详详细细解说给他听，那是言教啊，必定是心感动人。 然后那个教学才产生效果。你没有感动他，说的再好听，人家听完之后半信半疑。啊，这就是现在讲经说法为什么这么困难。我们没有菩萨的三会呀，没有小乘的三学，于是这三个根就重要了。你不从这样下手怎么办？啊，学佛就要从三个根下手，要搞佛学呢，那就不需要。啊，那我们到底是搞佛学还是学佛？这在自己，别人没有方法帮助你，也没有方法约束你，要自动自发。啊，断手不带是从事气修，断手是正手，就是如教奉行。啊，佛怎么教我就怎么干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断手就是真干了。啊，老实听话真干。啊，这样根性的众生好教啊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不老实，自以为很聪明，自以为很能干，啊，对佛菩萨教诲半信半疑，他就无法认真去落实，所以学了一辈子，得的是佛学。啊，他没学佛。啊，学佛，把佛经当作世间一种学问的研究，就哲学，佛经哲学，讲得头头是道。啊，甚至著作等身。李老师后头有两句话。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就是你搞六道轮回，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啊！学佛能超越轮回，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要这个断手者况且守正，尽此一生端守佛慧啊，佛的教诲你真相信真懂了，你的一生勇猛精进去把它做到，故云终身不怠啊，啊，这一生不敢懈怠，不懈怠就是勇猛精进，尊圣敬善仁慈报恩，这是你的身心表现的，肯定是这八个字。日本的企业家稻盛和夫，他讲了四个字：敬天爱人。你看跟这八个字像不像？ 尊身尽善是今天啊，仁慈博爱是爱人啊。那表现在外真是这样的，就是这就是菩萨了啊。所以他在日本，日本人称他是圣人，当之无愧于。这真的是神。啊，你能够做到尊圣敬善、仁慈博爱，你就是神。你就是佛菩萨。人人可以做得到。他就是不肯做。那就没法子了啊！他为什么不肯做呢？他不知道敬，他把敬丢掉了。啊，诸佛菩萨，他这个敬字永远不会失去。对圣尊敬，对善尊敬，对恶也尊敬，对畜生也尊敬，对树木花草尊敬，对山河大地尊敬，没有一样不敬。啊，看世间法，我们中国的礼记，你翻开第一句话。无不敬啊！经典里面佛常常教导我们一切恭敬。你们常常拜忏的人，忏仪的头一句话一心顶礼，一切恭敬啊！中国古礼头一句话无不敬，没有一样不尊敬。这叫今天啊，天可以说是天然。啊，对于天然一定要尊敬。一定要知道爱人。为什么？人跟我是一体。那不爱人就是不自爱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几个人懂得自爱？佛菩萨懂得。大圣大贤他们懂得。那我们看到了。我们能体会得到啊，不爱人的人就是不自爱，不自爱的人不会成就，不能成圣，不能成佛啊。这些地方我们不能不警惕，不能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两句意思未尽，我们下一堂课再细讲。